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在偌大的北京城，寻找一个你爱的人有多难？一个人在家吃外卖的时候，是否也想过有一个真实的伴儿？工作不顺，独自走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你是否想过逃离北京？也许有一个相同境遇的他，也在北京等着你相遇。北京首档广播可视化大型交友节目进驻 FM98.2，说真实的话，做真实的事儿，交真实的朋友，触碰真实的内心。博虎点秋香，我们用最俗气的名字做最有情怀的节目。 北京时间的7:32，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博虎点秋香。大家好，我是大佐。 诶，大家晚上好，我是樊雪。我们呢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节目，如果您想一睹我们嘉宾和我们主播的风采的话，也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啦。 没错，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和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982啊，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样啊，这个如果您现在正在开车不方便拿手机看的话，也可以通过 FM98.2 和 M927 双频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啊。这个最近这两天的嘉宾啊，真的都是越来越好了。 哎，可不，质量那是相当的高，毕竟是漂亮的小姐姐，已经连着好几天都请的是非常漂亮的小姐姐。 哎，没错啊，这个最近这些天的节目呢，我们都邀请到了这个虎友国民校花大赛的优质选手，今天也不例外啊。今天的这位选手那可厉害了，可以说在这段期间的这些各样的校花里边，她可以算是一 全能型。 对，或者说算是一最高的了。 最高的啊，这可是这个从这个身高上是最高的。我觉得从某种能力上应该也是，就比如说我们今天来的这个小姐姐吧，她是学化学的， 可厉害了。 但这作为文科生，为什么当时没选理科呢？ 因为 不是，就当时我记得我考试化学方程式，我真的连五个都记不得。 行了，你还是先别说了，咱们先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吧。 好， 今天呢，我们这个有请到了虎友国民校花大赛的优质选手马瑞，来，马瑞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马瑞，来自北京工商大学。 可以稍稍离麦近一点，这样大家就能更清楚地听懂的声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马瑞，来自北京工商大学，平时喜欢游泳、健身、画画、跳舞之类的。化学呢，就像刚才所说，是学的化学专业。 为什么说到自己的专业的时候笑了一下？ 乐了一声，就感觉是对我文科生的嘲讽。 没有， 不，这是化学的藐视。那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性格呀，爱好什么之类的呢？ 性格还算外向吧，性格挺外向的。 如果你给自己贴三个标签，给自己准备三个词儿的话， 马瑞是不是有点紧张啊？我觉得， 挺紧张的。 别紧张，我们这是一档这个大型的互动聊天类节目啊，主要就是来跟各位聊一聊现在这个年轻人啊，包括一些在校的大学生啊，一些这个二十二三啊，二十八九啊， 咱越说年纪， 三十五六啊，对，差不多整个这个包含着一个特别大的年龄块的一些人的想法，包括世界观呐、感情观呐、购物观呐、各种观点啊，这个反正就放松的说就行了，不要紧张。 我们是为了展示自己，然后从而能够交到朋友的一档节目。你只要把自己放开了说，让大家认识更多全面的你就好了。 对， 好的， 别紧张。 那你给自己贴三个标签的话，三个词，你会给自己贴上哪三个标签呢？ 第一个应该就是懒吧， 懒， 真的挺懒的。 这一会儿咱们再挨个研究一下。那第二个词呢？ 喜欢吃， 喜欢吃， 吃货， 对， 这确实挺常见的。第三个呢？ 第三个呢？ 夜猫子， 夜猫子，懒，喜欢吃，夜猫子。 等等，我先问你一个问题，是宅女吗？ 应该 平时宅吗？不是啊，我本来就是我印象里觉得那些比较能吃又懒又夜猫子的，像我这种，我真的就符合这三个特点，但是我是一个宅女，就挺宅的，在家待挺长时间。 那咱们先挨个的分析一下吧。懒在哪儿？ 怎么个懒法？ 怎么个懒法？ 我可以跟大家 PK 一下。 先听他说一说。 就是冬天嘛，就很懒得起床。 懒得起床， 对。 然后呢？ 啊，懒得起床还不够吗？ 冬天懒得起床，这应该是所有人都会懒的一件事吧？ 我好像自从 你是懒得每天起床。 我好像自从入冬之后，这个上早课的那个次数真的是 越来越少， 非常的稀罕。 不是有那么句话说吗？这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睡 不醒 的冬三月。那除了这个懒得起床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方面能体现出这一点呢？因为你看啊，要是给自己贴了一个标签说自己懒的话，但是又说自己懒得起床，因为懒得起床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体现，就包括现在直播间里边这三个人啊，包括外边坐着的一些这个朋友们啊，这个各位老师们，我估计在冬天的时候大家都会懒得起床。有没有一些特别具体啊，或者是特别形象的可以表达出你的这个标签的事儿呢？ 其实吧，就真的是一个很懒的人，但是其实某些时候会迫于无奈的去做一些家务活呀什么的。事实上本意是懒的，是不想动的，但是还是会去做。 哦，是这样的。那樊雪呢？你刚刚不是也说自己懒吗？ 我这懒起来真的是精疲力气鬼神的，就是我早上当时不吃饭，然后家里人不是觉得这个身体不好，胃不好，就得吃早饭嘛，就给我送嘴边，我都腻摸到这个中午才舍得张开嘴，用手把这个包装袋给撕开。我妈就知道我肯定到中午或者晚上下午啊啥的才能想起来吃这个早饭，就给我拿那种面包放那儿，给我递嘴边儿，我都不行打开它的，就能懒到这个地步。但是这个懒就像是我们嘉宾刚才说到的，就有一些迫不得已的去做家务什么的。我这个是因为饿，因为饥饿，就说到我们嘉宾刚才说的那个能吃上了。 对， 我是用饿来战胜的自己的懒惰的。 刚刚这一大长段话真是难为你了，都已经懒得饭送到嘴边都懒得吃的人，能说这么大一段，能说这么长一大段话，我的天，你进步了啊！ 妈妈省心了，是吧？ 说完了， 饥饿战胜了懒惰。 好，说完了这个懒，刚刚第二个标签是特能吃。 对， 是吧？特能吃，这又体现在哪儿呢？ 晚上饿得不行了。曾经在我有一次直播的时候，晚上已经过了12点了。我点了一个外卖。总共花了100多块钱。 自己吗？ 自己一个人。 和一个室友，我们两个人，然后点的汉堡，我吃了两个汉堡，一个薯条。一杯可乐， 在一点多的时候吧，因为他送到的时候已经很晚了，难为他们了。 我们左哥咽了一口口水， 是不是 等等，我们嘉宾就是据我观察啊，他身高很高，大概有1.7-1.72的样子，但是他很瘦，他是那种晚上夜宵可以去吃两个汉堡一个薯条又喝可乐的那种。我觉得你的这个能吃应该改个标签，是吃不胖。 又是一个吃不胖的人。 对，又是一个吃不胖，又是一个让人怀疑世界。 其实吧，我今天是发现了啊，咱们做过这么多期国民校花的嘉宾的节目了，每一个校花来基本上都会说自己的一大特点，特能吃。 但就是不胖。 然后说完特能吃之后呢，你再仔细打量一下这些姑娘的身材，没一个胖的。 这不就是最气人的。 所以啊，我觉得以后要是真再遇到这种嘉宾，要说这个自己特能吃， 我们跳过 跳过，咱就不问了啊，就省着再打樊雪的脸，对不对？啊，是吧？ 又打我的脸，这不天天每日一打吗？ 哎呀，开玩笑。第三个标签是夜猫子。这夜猫子又体现在哪儿呢？ 因为要做直播嘛，经常会到很晚，可能半夜的时候通常都是2-3点才睡，就是睡得比较晚，然后就养成习惯了，平时想早睡的时候也睡不着，所以就比较夜猫子吧，基本活动都在晚上。 这到晚上就自己兴奋点是吗？ 对，吃也在晚上，玩也在晚上。 吃也在晚上，玩也在晚上。 白天呢睡觉。 睡 白天 睡觉。 这是生物钟也是颠倒。 哇，这也是挺厉害的。 那其实就刚才我们说到他是学化学专业的嘛，其实我文科生嘛，化学不太好，我其实当时就因为自己化学不及格我才选的文科的，真的是就没上过60分，我是真从来没上过60分。就在我印象里啊，我认识的理科女生，尤其是化学专业方向的这些女生，都是比较刻板，就是比较闷闷的，不是说特别活泼的那种。我们刚才听到马瑞是那种有活泼开朗，然后又做了直播，然后还特别能吃，特别能玩。其实我还蛮颠覆印象的。就是我们马瑞是不是有另外一面？因为我听你说是一个活泼的女孩嘛。 对，其实就是大家常说的刻板印象嘛。也不能非说理工女就怎么怎么样，文科生就怎么怎么样嘛。其实大家都一样嘛，我们也喜欢打游戏啊，喜欢画画啊，去看个话剧啊什么的，就平时业余生活还是很丰富的。 就我能想到化学专业都是自己可以在化学实验室，对对，穿一白大褂，然后两个瓶一 对， 砰，出个云啊。或者是 姐，你那看的是动画片吧？ 哎，就是我幻想嘛，就是电视剧科幻剧，什么出个云啊，出个火花啊，自己造一个雪花什么巴拉巴拉的。就你们有没有做过什么像是药品呀、什么之类的？ 对，因为毕竟是化学专业嘛，这个肯定会接触到的。我们就是这么早换校区，就换到阜成路这边，也是因为要做就这种实验做的比较频繁。 那你会做什么呢平时？ 我们现在做的也很有限，化学方向的这些分析化学啦，或者有机化学这方面的实验会比较多。可能以后也会接触到，就是如果自己有能力了，可以做做制药呀，化妆品啊，这些都是可以的。 化妆品， 化妆品， 眼睛都亮了，我眼睛都亮了。那可真的是省了一大笔钱啊！就比如说像是口红之类的吗？ 可以 啊， 可以。 哇，这么简单，不屑的跟你说，口红可以吗？可以啊 ，easy， 好羡慕啊！那真的是省了一大笔巨额巨款。 那也可以给我们就是稍稍介绍一下，就是你现在所学的化学专业，外加上这种就是理工女的标签，因为刚刚就像樊雪所说的嘛，这个肯定啊，一说到包括两类嘛，一个是理工男，另外一个是理工女，肯定说到这两类标签化的时候，都会大家。应该都会在脑海里边不约而同的想象出两个画面。说到理工男的时候，肯定就是每天在那儿敲键盘码字儿的编程序的、程序 员，不洗头格子衬衫， 对，类似于我也有格子衬衫呀，怎么了这是？对，就是很 肯定有很多这种刻板的印象，然后你刚刚也说了自己的一些的爱好啊、特长啊，而且还刚刚跟我们就是说到这个学习化学还能自己给自己做化妆品，我就特别的， 我是嫉妒。 行，那你明天要不换一专业好了。我就特别的好奇啊，这个化学的专业它到底是不是跟我们想象的那样，或者说就是理工化的这个标签，咱们到底该不该把它整体的去给它平反一下，或者说给它重新让各位认识一下整体的专业，或者是理工啊这个化学啊这方面的东西。 OK 就是事实上学理工嘛，要算的东西真的挺多的。其实理工嘛，学的是一个逻辑方面的问题。可能咱们平时看到对理工男理工女的这些感觉可能就是很理性化，就是因为他的逻辑思维比较 就可能有点过于理性化。这个会不会存在于你们当中？ 可能有些人就是这样的。你不可避免文科生当中肯定也有逻辑思维很好的，就是让你一看哇有点理工男的感觉的人。其实应该都有吧， 各有各的好嘛。这理科生肯定会比文科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强，但是文科生一定会比理科生的浪漫思维。 这也不一定啊，我告诉你。 对， 相对而言 这真的不一定、啊、 我得为自己扳回一城嘛。 你完全不知道一个理工科的学生，就是假如说一个理工男的话，他会为了追求自己的另外一半，去追求自己的心爱的另外一半，做出什么来。 我先给你举个例子吧。这左哥说这我就不服气了。就我之前听过一个梗啊，就是他们俩一周年纪念日，这个理工男呢就说，亲爱的，我给你准备了一份精心准备的礼物，然后他给他掏出来一把锤子。他说这是我用了一年的时间，我用了一年的时间自己造的。后来啊，我觉得这个事情非常的诧异、 啊、 我就问了我理科的朋友，他们说哇，送你锤子你竟然还不感动。就是他们觉得 不感动， 他们觉得这是 送就打我了， 特别特别用心的一个礼物。他们觉得这是他们倾尽精力，然后倾尽爱心，所有耐心之类的时间啊，巴拉巴拉的都倾注在这么一件事情上，足以证明你对他的珍贵。但是我理解不了啊。 磨锤子真的挺难的。 磨锤子真的挺难的，是吗？ 对，特别难， 是吧？ 但其实我觉得真的啊，就是我在网络上看到的那些关于理工科的学生去求婚也好啊，去追女朋友也好啊，他们真的都好用心、 哎、我也见过， 而且用心用到那种令人匪夷所思的感觉，你知道吗？你就会看到他用一种方式去跟自己的心爱的女生表达爱的时候，他会就是拆卸全楼的电路板。 我刚才就想说的是这个， 因为我之前看到了一段视频，就是跟自己心爱的女生要求婚吧，两个人已经在一起4年多了。然后呢，这哥们儿就反正也特厉害啊，就把能找着全楼的控制的电路板啊。 那咱俩应该看的是一个视频。 对，然后就给拆下来之后，就给装上程序啊，编程啊，编这个编那个，然后最后能在就是男生宿舍嘛，然后就是弄成一个 love 的形状， 对， 每一 个 宿舍 的 就是窗户框， 对， 就闪灯一个大 love， 哇，太厉害了， 感人。 对，你这要像我的话，那我可能就会挨个屋敲门，大哥，一会儿我给你打一电话，你把灯开一下好不好？ 或者自己买几个小蜡烛，哎，给你摆个蜡烛得了。 对，这可能就会是我心里边想的这种。就是去表白的一种 方式，觉得自己已经很用心了，是吧？ 对啊， 真给我们文科生丢脸。 那因为我身边的好多的朋友，他们都是用这种方式去表达自己的心的呀。而且我说的 这 种还是特别用心的呀。对，没错。那马瑞身边有没有类似于这种就是比较厉害的一种表达自己内心的方式呢？你比如说你看，你会是学化学专业的，能自己做化妆品和口红，那是。身边肯定也有男同学跟你一样厉害，能做化妆品和口红，有没有这样的男生出现？ 有吗？ 啊，我觉得学这个专业的应该，主要男生还是比较少，但是他们肯定会。 男生比较少？ 对，因为学这个专业的男生会少嘛。学化妆品方向的。 哦， 对。 哦，是这样的。 哎，你们有没有发现咱们今天直播间的一个特点？ 嗯， 就是我算了一下啊， 突然尴尬是吗？ 我们的平均身高是1.78米。我们左哥是1.88米，我1.74米，然后我们今天嘉宾应该是1.72、1.73米左右。 哇，你这个话题转的好生硬，我都没反应过来，我跟你讲。 突然间反应过来这个事情，就是我们的身高撑起了这个直播间。 身高撑起了这个直播间，这顶棚离我还有一段距离呢啊。 这也是其实我一直都想就是找人来聊的这个话题啊，因为我身高比较高嘛。我想问我们嘉宾，今天其实我想问他很久了，因为咱俩都比较瘦，然后又比较高，你会不会还走个这个？ 想夸人家就夸人家，非得带着自己。 这个在买裤子的时候有没有一个非常大的尴尬？就是，哎呀，号大的吧，自己穿太肥； 对， 号小的吧，哎，不够长。 对对对，从小这个问题就一直困扰 我。 我 也是， 太 左哥这个眼神，这不也夸你了吗？ 我不懂， 这不也夸你了吗？ 我不懂，我其实现在还在想。 前一段时间谁在朋友圈里发那个裤子不够自己个儿的那个？我看到的时候深有体会，就差给你点赞了。 就是身高太高了，然后买裤子都买不着自己这个尺码的。 对，这是一大那个忧愁吧。那身高比较高，你们两个有没有什么大的，就是我最纠结的点是买裤子这事儿。那你们两个呢，有没有因为身高有特别大的 撞头吧？ 撞头。 反正这是我最难受的一件事了，就是走到哪儿的时候，如果你不注意的话，就棒就会磕到。 等等，我们左哥平时都去什么见不得人的地儿呢？ 不是真的，在地铁上，地铁开门的时候，如果你真的不注意，不低头出去的话，我真的有一次应该是去上班来上节目，然后特别着急，因为快晚了嘛，我就也没注意，在那玩手机，出门咣一下就撞那地铁门上了，然后 真的是 身后好多人就向我投来了 同 鄙夷的目光。 鄙夷吗？这个时候还鄙夷你？那我们嘉宾呢，有没有因为个子高有什么烦恼？ 大概是，其实我这个身高嘛挺尴尬的，不知道你有没有体会过。就是找男朋友吧，就是想小小一人，但是很困的。一般个子高的男生也喜欢找矮矮的，看起来很 小 只的， 对、哎 姑娘，然后我们就只能找跟我们身高差不多。 这不说嘛，就是有一段这么说的，这个1.8、1.9米的都去找1.55、1.6米的了，只有1.7米和1.7米的两对儿，他们面面相觑，相爱相杀，互相嫌弃。这那我们 这个我还真没遇到过， 真没吗？就像我身边这种1.7米的女孩，其实他们的男朋友好像都在1.7米左右，这是真的。 嗯。 比如我， 哎，那要是真的这样 的话，再比如我们嘉宾， 真的啊，我作为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我特别想知道二位的想法。就假如说是这样的，有一个。没有任何其他的意思啊，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别往多想，也别对号入座啊。 这要说什么呢？ 对，就是假如真的有这种1.7米多的男生，就跟你们俩身高差不多的男生去追求你们俩，你们俩是什么样的感觉跟感受？ 我其实还好，如果是我的话，我其实更看重感觉和这个人怎么样， 就无所谓。 我这么打脸 吗？ 我也找过1.7米的呀。对，身高其实不是决定性因素， 就是说身高在 辅助嘛。他如果高的话，那肯定是加分的，但如果矮的话也无所谓。 那马瑞 真爱。 对，还是看感觉嘛。嗯，其实 我们都是真爱党， 对， 对吧？ 优秀的人就都是可以考虑的嘛。 但其实还挺羡慕那些就是最萌身高差啊。就比如说我们左哥，你想想你这夸一揽一个1.6米的，多有成就感，你这心里贼爽。 然后跟我一差一脑袋的高度是吗？ 你不觉得很甜吗？ 找一垫的垫儿，然后往这一垫。 这样马瑞，咱们俩虽说这个找不到这个1.88米。给比咱俩高30厘米的这种啊，不高30厘米，我的天啊，两米，1.9米多2米，咱俩虽然找不到这样，但是咱们俩可以找1.4米的，也是最萌身高差。 红白雪同志，你是疯了吗？今天 这王祖蓝和他这个摩托女友，对对对对，这人家也是， 其实、啊、 咱们也甜得很吗？ 对，其实你们俩刚刚想表达的东西已经都说出来了，就是无所谓身高跟自己差距有多大， 没错 啊，咱们节目的。 宗旨还是要传达一种比较正确的价值观和爱情观还有婚恋观的取向啊。干嘛非要找1.4米的呀，你真是这话没法接了，我跟你讲， 为了真爱嘛。 但是突然尴尬， 但是如果说真的遇到真爱，好像身高这些条件还真的是可以 I don't care， 反正是 I don't care 的。 对，你也不 care， 马瑞也不 care 啊。这个，那马瑞在 节目，可是因为我们拥有。 好了好了好了，可以。那马瑞在节目的最后的一分钟的时间里啊，这个给你个机会，可以说一说自己心目中理想的男朋友的类型。 哇哦，理想的男朋友类型啊，就是很会照顾人，这一点很重要。 好，很会照顾人， 暖男。 对，要暖男。然后身高这个刚才说可以考虑的嘛，无所谓。性格方面其实还是希望跟我是互补的嘛。其实我这个人还蛮那个性子慢，希望有人可以督促我。 有主见的那种男生。 对， 那是不是会比较喜欢霸道总裁那种类型？ 哇，太霸道也不好 啊。还是要暖的。 懂了，那这个现在跟正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还有听众朋友们啊，不要只在这儿给我们刷着小礼物，都听到刚刚说什么了吧，是吧？这个刚刚还有一网友给我评论说，这职业好，致命毒师，这个很强很强很强啊。这个由于节目时长的关系呢，今天只能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非常感谢马瑞今天的这些的经历，还有给我们解答了一下这个理工女生的刻板的印象啊。 另一面， 对，另外一面的感觉嘛啊。同时呢，也希望马瑞能早日找到自己那个不限身高的另外一半啊。你也是，就不多说你了。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我是大佐， 我是樊雪， 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明天再见，拜拜。